也是一种前进的动力，加油了。 是自然界最古老的圣殿，我的冰川河流为你们提供维持生命的水，